有2739家企事业等单位申请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4172个。2017年新能源小客车个人指标共计51000个，目前个人指标申请数量42384个，也就是说今年的个人指标仅剩了8616个。那么按照规定呢，有关部门将对申请信息进行审核，审核的结果将于2月25号在北京缓解拥堵网站上公布。尽管4月第2期指标配置的时候会有7号回炉，但结果呢，可能也是绝大部分人拿不到指标的。关注一下一月份的车市，一月份车市遇冷，产销环比均有下降。2017年1月，受购置税优惠政策退坡、春节有效工作日减少等因素影响，当月汽车产销环比明显有下降。与上年同期相比，产量略降，销量微增。主要从产品的产销表现来看，乘用车环比和同比均有下降。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一月乘用车共销售221.82万辆，环比下降16.99%，同比下降1.1%。在乘用车细分的品种当中，与上月相比，四大类乘用车的品种销量均有下降，其中多功能乘用车和交叉型乘用车的降幅更为明显。与上年同期相比，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SUV 保持增长，其他品种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一月份基本型乘用车销量108.01万辆，环比下降13.91%，同比下降2.97%。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SUV 销量88.1万辆，环比下降18.59%，同比增长10.51%。多用途乘用车 MPV 销量20.62万辆，环比下降24.14%，同比下降21.13%。交叉型乘用车销售5.1万辆，环比下降20.01%，同比下降28.41%。那么德系、日系、美系、韩系和法系乘用车分别销量有48.54万辆、33.11万辆、26.51万辆、11.01万辆和3.87万辆，分别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21.88%、14.93%、11.95%、4.96%和1.74%。与上月相比，德系品牌的销量呈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他外国品牌明显有下降。与上年同期相比，德系和日系乘用车的品牌销量呈一定的增长速度，美系略降，韩系和法系乘用车下降较快。一月份销量排名前十名的 MPV 生产企业依次是上汽通用50、长安汽车、东风汽车、上汽通用、北汽银翔、江淮股份、金杯汽车、东风本田、奇瑞汽车和上汽大众。与上月相比，长安汽车、上汽通用和江淮股份销量增速均超过了10%，其他企业呈较快下降。与上年同期相比，长安汽车和上汽通用销量明显增长，其他8家企业均有下降。一月份上述的10家企业共销售了18.8万辆，占 MPV 销量总量的91.17%。工信部在其官网上开出了新一批新能源车企违规骗补罚单，涉及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等在内的7家车企。这是继2016年12月公开处罚首批4家涉嫌骗补的新能源车企之后，由工信部开出的第二批骗补罚单。很快的，各家被罚车企纷纷做出了回应，力帆乘用车、重庆恒通、郑州日产等几家与上市公司关联的企业，其上市公司在公告中纷纷确认已经收到了工信部的处罚通知，并表示将积极配合要求进行整改。与此同时，有证券机构给出的分析认为，随着新一批骗补处罚的落地，有关新能源骗补对行业造成的不利影响也随之利空出尽。事实上，新能源骗补作为2016年震惊汽车业界的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据了解，自新的补贴政策实施之后，新能源车企申请补贴的方式变成了次年结算制，即车企事先上报上一年度的新能源销售情况，经过审核后，在第二年由财政部发放上一年的补贴。对于想要申领2016年新能源补贴的车企而言，是否可以最终获得补贴，将与2017年财政部的实际资金拨付相关联。如果这些资金总额远超出财政部的承受范围，就可能会出现新的骗补名单。当然了，也必须要注意的是，随着骗补清查的开始，新能源汽车行业中行骗国家补贴的方式也在进化。那么有关部门也向记者表示，补贴应该向消费者用车的使用环节补贴，而不是生产销售环节，用车就给补贴，用得多就给得多。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You have the time to listen to me whine about nothing and everything all at onceI am one of those melodramatic fools, neurotic to the bone, no doubt about it. Sometimes I give myself the creeps. Sometimes my mind plays tricks on me. It all keeps adding up. I think I'm cracking up. And am I just paranoid? Am I just sad? I went to a shrink to analyze my dreams. She says it's like a sex that's bringing me down. I went to a whore. He said my life's a bore. Joke with my wonders, cause it's bringing her down. Sometimes I give myself the creeps. Sometimes my mind plays tricks on me. It all keeps adding up. I think I'm cracking up. Am I just paranoid? Grasping to control, so I better hold. Crossing your lines, stepping over boundaries. There's never been a mold that you could fit us in. No, no, no, no. Doing what we're born to do is not a sin. No, no, no, no. Hey, we are gonna be, we are gonna be who we are. We are. We don't really care, we don't really care what you want. You want. Never put a we, never put a we in a bar. Cause I'm telling you, we won't stop. Stay to call the police. We can skip school, cause we're too cool to be told we can't be free. You can go ahead and try to lock us up. Yeah, yeah, yeah, yeah. Ain't no keeping us from doing what we love, cause we love it too much. We are gonna be, we are gonna be who we are. We are. Gotta let it go, cause I'm telling you we won't stop. We are the young, we are the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 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新型车新闻，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型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新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晴车新闻。来，首先关注一下本田将于3月29号推出的缤智新车型吧。缤智定位于一款合资的小型 SUV， 现款车型提供1.5升和1.8升两种不同排量车型可选。那新车将采用一款新型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目前适用于缤智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可能为本田最新的 1.0T 三缸发动机。目前这款发动机使用在东风本田思域之上，最大的功率为125马力。如果未来缤智搭载相同的发动机，预计也将延续这一动力水平。传动方面与之匹配的将是 CVT 变速箱，并采用前驱布局。大众新款高尔夫 R 国内谍照曝光，内外皆有提升。作为中型改款车型，新车相比现款车型在外观、内饰及动力等方面都有提升。同时，我们预计这款车将有望在不久后投放国内市场。从谍照来看呢，新款的高尔夫 R 采用乌黑色的前进气格栅装饰，同时前大灯组也伴随着其他高尔夫家族成员升级为全 LED 光源。此外，现款车型标志性的银色外后视镜变为由黑色碳纤维材料包裹，五幅运动轮圈和带有 R 标识的刹车卡钳也依旧凸显不俗的运动性。新车尾部基本沿用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但尾灯组内部的 LED 光源采用了新的设计，同时尾部的 R 标识和双边共四处排气证明了它的性能车的身份。新车的内饰与海外版车型基本一致，中控台基本使用的是9.2英寸触摸显示屏，是新车的最大亮点。不过科技感十足的全液晶仪表并没有配备。动力方面，参考海外版车型，新款高尔夫 R 将继续搭载 2.0TSI 发动机，其最大功率达到310马力，相比现款增加了10马力，峰值扭矩400牛米。传动方面，匹配了7速 DSG 变速箱，并匹配有四驱系统。新奥迪 S5 敞篷版国内谍照曝光了，在2017年北美车展上，奥迪正式发布了全新 S5 Cabriolet 敞篷版车型。从谍照中可以看出，全新的奥迪 S5 Cabriolet 以新奥迪 S5 Coupe 为基础打造，仍采用软顶敞篷设计，车身线条相比现款更加的动感，尤其是发动机盖上方隆起的金线，更为前脸平添了战斗色彩。除了前后保险杠的运动包围套件、银色外后视镜、银色处理的 A 柱等细节，都体现着该车的独特运动气质。新车也同样延续了奥迪 S5 Coupe 的风格，并采用双边共两处排气布局。全新奥迪 S5 Cabriolet 的内饰采用了奥迪全新的家族式设计，其配备的12.3英寸全 LED 液晶仪表代替了传统的机械仪表。新车将装备颈部的暖风系统、座椅加热、 LED 内饰氛围灯、中控液晶显示屏、 USB 接口、 WiFi 热点、19扬声器的 BNO 音响系统等等。动力方面，全新奥迪 S5 Cabriolet 将搭载最新开发的 3.0T FSI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354马力。传动方面，与发动机匹配的是8速自动变速箱， 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一起听首歌吧。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枫叶啊，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我们和你在路上。 欢迎试驾星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吧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 那购入一款豪车品牌的汽车已经很普遍，而且在众多的车型中 SUV 决定是列在首选的范围。今天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讴歌 CDX 和奔驰 GLA。 很多朋友当然在购车之前还是有一些要求的，比如总预算最多不超过30万，考虑全款购车。虽然需要一次性支付所有购车的各种费用，但是也省去了贷款的一些繁琐的流程。那么还有朋友说，靓丽的外形一定要彰显自己的品味，回头率必定还是第一的硬指标嘛。至于安全驾驶的配置，自然是多多益善了，尤其是舒适性配置方面，空间和动力上能够满足日常的代步需求就可以了。虽然这个级别的 CUV 的车型比较多，但是很多朋友很钟爱日系车和德系车，所以就锁定了这两款车。有朋友说，反观一下讴歌的 CDX 的新车型，路上撞脸的几率可能会比较小，而且配置也不错，很受年轻人的喜欢。这两款车型在售价上相差都不大，仅在购置税和可选商业保险的预估上有些不同，而在牌费和车船使用费、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这几项都保持一致。作为广汽讴歌的首款国产车型，讴歌 CDX 有着钻石五边形、进气格栅、内镶嵌大尺寸的讴歌 logo， 前脸造型棱角分明，张力十足，同时也显得很有攻击性。车身线条让讴歌 CDX 的外观看上去层次感非常分明，充分体现了力量感。尾部的设计同样精彩，运动化车顶扰流板与双出排气布局进一步提升了尾部的运动感。刘海型的尾灯与前大灯互相呼应，造型紧凑流畅，再配合 LED 光源，警示性比较强。奔驰 GLA 硕大的三叉星辉和双横条中网极具辨识度，前脸并没有为了凸显车辆的运动气息而设计的棱角分明，车辆两条腰线也通过不同的走向使车身侧面立体感显著增强，流动感的线条也赋予了它舒展的身姿。尾部造型以简单为主，凸起的车灯与车尾具有较高的契合度，视觉效果十分饱满。两款车的外观都延续了各家族的设计感，可谓是各具特色，难分伯仲。讴歌 CDX 的外观给人时尚感的同时还多了一份力量感，而奔驰 GLA 的外观带有跨界车的时尚风格。在内饰对比方面呢，讴歌 CDX 内饰设计感比较强，环抱式中控台有一定的包裹感，作为日系豪华品牌旗下的车型，它的做工以及用料均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三辐式真皮方向盘握感扎实，换挡拨片则是采用了更为丰富的驾驶乐趣。此外，它还搭载了当下流行的8英寸中控触摸大屏，界面清晰，操作简便。 GLA 保持着奔驰一贯的家族风格，中控台设计的简单明朗，哑光黑的整体色调在高亮镀铬材料的装饰下更加显得时尚与精致，体现了较高的品质感。标志性的空调出口配合了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营造出了时尚且动感的内饰氛围。在内饰方面，两车都展示了完全不同的取向。讴歌 CTS 的内饰在拥有豪华感的同时还有一股运动范儿，奔驰 GLA 的内饰则更多的是营造出了一种时尚运动风，可谓是不分高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款车型在配置方面的表现吧。讴歌 CTS 配置有运动化的换挡拨片、倒车视频影像、定速巡航、无钥匙启动系统，更有盲点显示系统为行车安全提供保障。 HUD 抬头显示系统则让驾驶员在开车的过程中不用再低头查看仪表仪，即可了解到常规的行车信息。从安全性能上衡量，讴歌 CDX 已经足够厚道了，但却又不止于此。舒适性的后排可以降低扶手，以及后排的杯架自动空调和温度区分的控制，更是使这款车提升了舒适性。在售价相当的情况下，讴歌 CDX 的舒适性相对更加丰富，符合该级别应有的表现吧。而奔腾 GLA 的整体配置也是比较均衡，只是它在实用性配置方面略逊于讴歌 CDX。 讴歌 CDX 如果是身高1.7米的体验者，它在前排的正常驾驶的姿态下，头部的空间为1.02米，前排座椅的位置不变，体验者在后排所获得的头部空间为1.04米，腿部空间则有着超过2拳的出色表现。经过细致的比较，讴歌 CDX 的乘车空间确实要强于奔驰 GLA， 但是毕竟都是紧凑型的 SUV， 总体来说能够满足我们的日常所需了。两车相较之下，动力方面互有胜负。讴歌 CDX 的发动机马力更强，而奔驰的 GLA 的扭矩则更大。经过对比呢，显然讴歌 CDX 作为一款入门级豪华紧凑型的 SUV 是合格的，不论是外观还是设计还是内饰的豪华程度，讴歌 CDX 都可以令人满意，配置也更加的丰富，综合表现可能比奔驰的 GLA 要更好。不过也是见仁见智吧，奔驰 GLA 在保值率和品牌认知度方面也是有着一定的优势，但是在外观上确实变化不大。希望今天节目可以帮助有选择这两款车的朋友的困扰。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让我们听一首歌吧。 Control.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欢迎试驾新新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新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新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新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耳目一新，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新车帮，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在如今的中国，老百姓们买车可能最关注的就是性价比。那么性价比拼的是什么呢？是空间，是动力，是内饰，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配置。因为配置对于大部分新手小白来说是最直观，也最能比较出两款车型性价比高低的数据了。近年来，发动机的自动启停成为了很多车型的高端配置，引起了不少车主的不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有些车主认为自动启动的触发太过突然，容易造成事故。有些车主认为自动启动并没有省下多少油来，但是发动机却很容易被损坏。所以现在大部分车上有自动启停功能的车主，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是关掉自动启停。发动机自动启停的功能到底是汽车科技的进步还是无用功呢？这项技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首先是由丰田公司开发出来的，当时被装配到了皇冠上。进行测试发现，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能够为车辆节省10%的燃油。但由于这项技术成本比较贵，而且那个时代的燃油也不像现在这么紧张，所以被人搁置了。直到2006年左右，因为资源的日渐枯竭以及汽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于汽车的节油性开始重视起来。所以大众、雪佛兰、奔驰等汽车大厂开始纷纷推出自己的自动启停技术。特别是2008年，世界最大的汽车零售件供应商之一博世开发出了一套电子系统，能够控制发动机电脑实现自动启停，使得这项功能逐渐走向了普及之路。国内由于引入的比较晚，所以在2013年左右，新车才开始大面积的装配自动启停的功能。现在不仅是合资车型，就连很多的国产车也都开始配备了自动启停。但是这项功能真的能省油吗？适合我们中国的国情吗？要想知道自动启停能不能省油，首先要从它的工作原理入手。自动启停之所以能够简单的控制发动机启动与熄火，都是因为在发动机上装有一个具有怠速启停功能的启动机。当司机踩刹车的时候，车辆完全静止时，轮速传感器会将信号传给发动机的电脑，自动启停电子系统就会先检测出蓄电池电量是否够下次启动。如果电量充足的话，发动机电脑就会控制发动机熄火。当车辆需要再次启动时，司机松开刹车，发动机电脑通过刹车踏板的信号会让启动机启发发动机，完成车辆再次着火。自动启停的工作过程对于车辆很多方面的因素都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蓄电池电量等等，因此会造成有些情况下司机踩下刹车也不会熄火。 了解自动启停的工作如何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项功能会不会节省燃油呢？根据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在热车的情况下，启动阻力比较小，而且启动时消耗的燃油量仅仅为怠速空转 0.7 秒的耗油量，所以自动启停理论上是省油的。而经过实际测试，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给出的数据是，使用自动启停节油率能达到 7% 到 27%。 既然自动启停能够帮我们节省燃油，为何中国的车主还如此厌恶它呢？第一，可能是因为不少人反复多次频发启动会造成发动机的损伤。虽然从技术角度来看，厂家在经过测试中当然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实际上中国拥堵比较多，经常起起停停，很容易造成缸内积碳的增加，使得发动机性能的下降。第二呢，可能是由于自动启停在启动车辆时的噪音和震动都非常的大，令车内的司机和乘客都感觉到很不舒服，如果次数多了就很让人受不了。相信大家通过今天的介绍呢，都对自动启停功能有了一定的了解，它确实可以说是汽车技术上的进步，但是在中国却并不太算是符合国情。所以如果你买车的话，不一定要纠结于有没有这项配置，因为即使是真正开起车来，多半你也会把它关掉。以上就是今天新车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You're insecure, don't know what for. You're turning heads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door. Don't need makeup to cover up. Being the way that you are is enough. Everyone else in the room can see it. Everyone else but you. so lonely. Then act like you don't know me. You don't know me. Gina says she saw you. Heard that Shauna calls you. I bet that this is all true. Come out, it's been too long, boo. Now I'm here right back at your door with my baseball bat and my 2x4. Let's fix this. Babe, shut up and listen. That Shauna calls you. I bet that this is all true. Come out, it's been too long, boo. Now I'm here right back at your door with my baseball bat and my 2x4. Let's fix this. Babe, shut up and listen. 那些故事你也感同身受，你的眼光有点红，说着别人的失落，说着说着你却渐渐沉默。每段感情都不同，你在想些什么？别拿别人来比较，那不是我。哦，外边我没有把握，学问也没他们多。你说都对，你还要我怎么说？我不是100分，却相信总有奇迹发生。就算没有天分，我要慢慢的诚恳。你该被抱紧，有风我来顶。你不是一直想找到安定？我没有100分，真心是我唯一的竞争。虽说爱一个人付出完整有些笨，我们有天会老，你会感觉得到，我并不想讨好谁的肯定。 说爱你，时间会证明。听你聊了那么久，感触一定好多，那些故事你也感同身受。有点红，说着别人的失落，说着说着你却渐渐沉默。